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特殊的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的一生是传奇的，同样在他死后也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团，包括他的身世、他的行宫，甚至是他的陵墓。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的迷幻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涛。秦始皇留给我们的未解谜团太多了，那么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秦始皇死葬河北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千百年来，围绕着秦始皇陵引发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据《三府故事》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曾经用300,000人盗掘秦陵。在挖掘过程中，突然一只金雁从墓中飞出，这只神奇的飞燕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过了几百年，在三国时期宝鼎元年，有人送了一只金雁给名叫张善的官吏，他立刻从金雁的文字上判断出此物出自秦始皇陵，而这类神奇的传说更是给秦始皇陵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就考古工作而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推测只能停留在文献记载与传闻的基础上。1974年3月29日，当下河大队西洋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一镢头惊醒了沉睡的兵马俑的时候，他们立刻震惊了世界。这个惊人的发现也撩起了秦始皇陵神秘的面纱的一角。坐落在骊山脚下的那座小山包，就是秦始皇的坟墓了。山包下便是那幽深而神秘的地宫，封土的北侧有寝殿礼仪建筑群、四观建筑群，封土外有2道长10公里的内外城垣，封土的周围以及东西南北侧分布着数百座地下陪葬坑。秦始皇陵园的封土、地宫、内外城垣的形制及其礼仪建筑和布局都不同于先秦任何一座国君的陵园。这座帝陵的陵寝 太宏大了，设计又太奇特了。陵园工程之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秦始皇陵是一座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下王国，那幽深的地宫更是谜团重重，地宫形制及内部结构至今尚不完全清楚，千百年来也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猜想和遐想。地宫是怎样的结构呢？地宫内藏匿了多少奇珍异宝？地宫内有没有防盗的机关？地宫究竟挖了多深？秦始皇是铜棺石棺还是木棺木椁呢？始皇帝的尸骨是否完好无损呢？这一系列的悬念无不困扰着专家学者。当然，只有发掘了骊山陵墓，才能更准确地解开那些未解之谜，并且也有一部分人建议挖得越早越好。但是更多的专家认为，由于很多保护技术并没有完全过关，盲目的发掘不可能达到妥善保护文物的目的。这挖与不挖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应该说，人们对于骊山墓的了解和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都只是以有限的史料记载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由于史记上有始皇初即位就开始修陵墓的记载，人们就从不怀疑秦始皇耗用了37年时间为自己修建陵墓的真实性。其实从史记正义上记载的毛娇说太后这个事件当中，人们就可以知道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尊敬自己先祖的孝子贤孙，所以秦始皇继位之时，首先要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陵墓，而是先修刚刚去世的父亲，也就是秦庄襄王陵。他还得修去世不到3年的祖父秦孝文王陵，和比祖父早3天的曾祖父秦昭王陵，这才是秦始皇当务之急的陵墓工程。对此有人会反驳说，骊山墓封土的拱异长，不就证明了史记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吗？当然，如果他们首先能够做到排除陕西缝纫机场含汞废水废气的影响，排除当地农业生产之中使用过含汞的农药，并且排除骊山开山的时候使用过含汞的起爆剂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另外，如果在封土顶端测量一个点的汞含量，如果以它为基准点向下直达墓地，每隔10米就取出土样分别测出含汞的数值，如果在这个垂直方向上各个点的汞含量从墓地到封土的基准点从下到上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这才能说明汞异常的主要根源确实存在于地宫的深处。这在以前的学术讨论会上已经有人正式提出了质疑，但是西安考古方面一直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答。曾经有一位学者提出，在秦始皇的地宫深处存在着大约13000吨水银，而且它还在不断地流动着。存在这么多水银的说法是否符合科学法则呢？大家同样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对这13000多吨水银的来源，人们还是有着很多的疑问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用现代化设备生产的水银每年也只有900多吨，而秦始皇时期以出产水银著称的八寡妇所在的四川涪陵汞矿，直到明清两代进贡朝廷的汞每年也只有300多斤。要在骊山墓中灌进13000吨水银，就是按照明清时期的数量估算，也得让四川的汞矿生产9万年才能满足这个产量。要知道，如果几十米深的地宫内存在有13000多吨水银，就可以视它为特大的汞矿了。 那么在风土对表面形成污染圈的汞含量就可能要达到超长甚至超高值。真实的大山和大海是搬不到林木中去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描述的上句天文下句地理，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其实都是一些小小的比例模型而已。《述异记》当中的鲁班以石为禹九州图，《后汉书·马援传》当中的巨米为闪指画地形，广博物志当中的始皇元年千萧国献客御膳化工名义以指画地，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等，说的都是制作四渎五岳的立体模型。既然是微缩的模型，那么江河就不是真的江河，大海也不是真的大海。但聪明的工匠在有限的空间内要使江河的形象逼真，在相应的部位上涂一层银粉或者涂一层水银也是有可能的。相反，用这么多数量的水银去充当江河湖海的手法，倒真的是有些值得商榷的。 1974年3月29日，下河大队西洋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一决斗惊醒了沉睡了千年的兵马俑，他们立刻震惊了世界。这个惊人的发现也撩起了秦陵神秘面纱的一角。根据秦始皇的死因和运送时间，他到底葬在哪里了呢？迷幻时空正在探秘秦始皇死葬河北之谜。 那么秦始皇死葬于河北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秦始皇37年10月起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巡游，他出武关，去云梦，到零陵，下同安，临浙江，过润州，上琅琊，至德州的平原津得病，当年的7月在邢台的沙丘拱去世。这10个月的时间行程约15000公里，平均每天行进50公里。按照常理，秦始皇的灵柩应当向南去到洛阳，经五道直接返回咸阳，但是这条480里长的道路非常的狭窄，车不方轨，马不并列，地上车辙的宽度只有106厘米，根本不能通行四马驾驭的车轮轮距为203厘米的车。《史记》当中说，秦始皇的灵柩车是从邢台向北进太原，入雁门，过云中，抵包头，然后沿着直道回到咸阳。这一路的行程大约有2500多公里，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去计算，也得超过50天的时间。我们知道秦始皇去世后是密不发丧的，只有李斯、赵高等5、6个近臣知道内情，对外绝对封锁消息。秦始皇虽然死了，但原有的行程不变，前进的速度不变，百官的奏事不变，死的痕迹一点儿都没有显露出来。但是人们要知道，7、8月的河北、山西、内蒙和陕西是酷热难耐的地区，把秦始皇闷在车中1、2个月的时间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惨状呢？《史记·齐太公世家》曾经记载，桓公尸在床上67日，尸虫出于户。人死之后，夏季不过3，冬季不过7，不然尸体就会迅速变臭和腐烂。为了遮人耳目，开始还可以用鲍鱼遮盖一阵，等到车队千里迢迢绕道返回咸阳，也估计就剩下尸虫和一堆白骨了。所以真正能够埋葬到骊山陵墓当中去的，很有可能只是他的一堆衣冠。有一些考古学家说，在发掘的2号铜车马当中，鞍车的原型可以改作灵车使用。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 二号车的车舆可以分为前后两室，前室为御手使用，只有后室才能安放棺木。而后室的尺寸宽78厘米，长88厘米，放大一倍之后的尺寸是宽156厘米，长176厘米。有人说秦始皇的身高在1米90以上，又根据战国时期棺椁的等级标准推断，那么秦始皇的外棺尺寸长320厘米，宽210厘米，高219厘米；内棺尺寸长250厘米，宽127厘米，高132厘米。于是根据这些数据资料，秦始皇的安车出巡时坐一坐确实是气派舒适，但是去世之后要作为灵车使用就不可能了，因为不管怎么摆，车上是放不进那特大的棺木的。在死讯秘而不宣的诡诈时刻，公开去改装安车或者从外地调运特制的棺木、抬运棺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真的把秦始皇的棺木塞进了安车当中，又能出得了河北的省界吗？史记上说井陉是秦始皇唯一的归途通道，那么井陉古道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井陉棺隘是从整块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至今留下来的深深的车辙让人感到历史车轮的威力仍在。这里的车辙宽度只有140厘米，只能通行秦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之后的车辆，而轮距为203厘米的车是根本不能够从此通过的，因为两边隆起的岩石完全吞噬了车轮向外滑动的所有空间，不沿着特定车辙行进的车是寸步难移的。井陉和其他直通山西的七大关隘一样，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四马并驾的这种大车，除非有什么奇迹出现，否则要想走出河北难度是相当大的。有人说既然车不能通，马不能行，那么大家就将棺木装上车之后再整体抬过各个关口和狭路不就完了吗？说起抬棺行进，就牵涉到棺木的重量了，看人们有没有办法抬得动它。慈禧太后当年入葬清东陵，120公里的平坦路，100个人抬棺，整整走了5天。如果让100个人抬着秦始皇万斤重的棺木，经过雁门关等千里的绝险地带，不用说路太窄，众人没有立足之处，关键点还在于这种大动干戈的举动是要完全暴露出治丧的行径的，因而这样做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人抬不动，车拉不走，天气又热，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就近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尽快将秦始皇的尸体进行秘密的埋葬，然后再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慢慢的行进，赶在返回咸阳的前夕正式发布死讯，然后调集全国人力紧急修建骊山墓。沛县的刘邦、六安的英布都是在这时候带领民工奔赴骊山的。在这里人们开挖树穴，造黄肠体凑，准备好了秦始皇的衣冠，装进主棺，放好了陪葬物品，搬来了宫殿的模型，周边塑成了沙盘，最终盖上棚木，填上深土，筑起了高大的坟丘。但是有谁能知道呢？地宫里躺着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假秦始皇，而仅仅是他的衣冠呢。至于地面上的工程，比如招工、寝殿以及内城外城等，可以慢慢的进行。可惜的是，在地面工程大部分还没有完工时，秦末农民起义的大军已经到达了泗水河畔。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刚才说到了秦始皇很有可能葬在河北，那么他具体葬在河北的什么地方呢？秦始皇真正的入葬地很有可能在河北井陉附近的某个地方。从很多的迹象来看，井陉有一座山，秦始皇生前去过两次。这座山的外形酷似骊山，当年山上还一直驻守着秦军。这里的风水绝佳，背山面水，环境僻静，建筑所需要的材料能够就地取材，所以完全具备了紧急、隐蔽、快速施工的各种条件。所谓的快速施工，指的就是在热浪滚滚的条件下的快速下葬。由于要造成秦始皇未死的假象，在这里下葬是不会按照帝王的规格、帝王的葬式而去大兴什么土墓的，也不会堆起高大的坟丘。这个陵墓可能有的工程量就是在大山的凹穴处开挖不长的水平隧洞，运进赶制的棺木，封死入口之后，山上驻军奉命扔下大量的土石，使墓室融进山体之中。当然一些直接知情的工匠难免都被统统地深埋在这个隧洞当中。这个并不正规、并不符合帝王礼制的陵墓，不可能消耗很长的建造时间，因为长时间的大规模的高等级的陵墓工程肯定要泄露秦始皇病故的秘密。经过了周密的谋划，或许留下个别大臣授权督办，而真正的巡游队早就在所谓的秦始皇的率领下继续朝着北方的边陲地区视察去了。据河北来到南京的两位先生介绍，有人在当地发现了一些属于秦代内廷使用的器物，如果他们说的这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确认，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座山的山洞当中，极有可能像西汉刘胜墓那样埋葬着一个2000多年来不为人知的秦始皇。其实这种葬法是解决当时各种矛盾的最佳方案，他既做到了秘密之葬，又保全了秦始皇尸首不知腐败，更使秦始皇的埋葬地不会受到后人的骚扰，这是个一举几得的好事。那么多的人不断地要求发掘骊山底下的那座秦始皇陵，以为在那个封土底下肯定会出现一个无比神秘、无比庞大、无比宏伟的地下宫殿。然而这大都是一种出自文人的虚幻的构想。在一本叫做《长安史记考》的书上明确地指出，以往史书对于封土下的这座地宫的描写，或失之夸张，或成以想象，此种发泄于纸面者乃是文人的辟邪。顾颉刚先生也说过，上古的史料最麻烦的就是夹杂的传说的成分太多，现在的很多古书是汉代人编写的，这些东西分明是被人捏造的假历史。惠焕章和张敬辉在《陕西历史百谜》当中也说，《史记》因成书较早，流传至今，早已经不是当年司马迁手书的原本。《汉书·杨忠传》云：“杨忠受诏删太史公言为100000言。”因此，很多人以《史记》去推断未知的历史，很难说是可靠的。实际上，有关骊山陵墓的研究主体必须是建筑学家和建筑技术史学家才对，因为任何陵墓工程的属性原本就应当归类于建筑科学的范畴。骊山陵墓地宫的建造到底有什么样的建筑内涵，包括它的建筑布局、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等问题，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遥感学家去搞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提到相声演员杨毅，朋友们都不会陌生，他所创作表演的许多相声作品都让人记忆犹新，他自己导演拍摄的系列喜剧《阳光的快乐生活》更是以独特的津味幽默取得了观众的好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笑星传奇，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杨毅童年买东西的趣事儿。在杨家的孩子里啊，杨毅排行老末，作为最小的孩子，总是会得到父母家人的偏爱，因此杨毅基本上不干什么家务活。当然并不是他不会干，而是懒得干，非要杨毅来做点家务活的时候，他也总惦记着淘点巧。就拿这买煤球来说吧，其实杨家买煤球每次并不多买，哥哥们买煤球都是规规矩矩用盆端回家，轮到杨毅买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他当时是胡同里的孩子王，于是就让小伙伴借来了一辆板车，自己端着煤球盆往车上一坐，就跟王爷出巡似的。小伙伴们帮着他推车，他还嫌太慢，结果车子是越推越快，正赶上一个大下坡，只听咣当一声响，车也翻了，煤也散了，杨毅也从车上飞了出去，被抛得老远，把脸都给擦破了。等他回过头再找那些煤球的时候，煤球早就变成煤沫子了。说完了杨毅买煤球的故事，下边我们来听一段杨毅和父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肉烂在锅里》。 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相声大赛它又开始了。 我这不赶紧又来了吗？我 您着什么急呀？ 来晚了我怕评委不给奖。 什么讲不讲，您往台上一走，观众已经表示热烈的欢迎。 可能跟我上回得那银瓶奖有一定的关系。 那今年您准备？ 准备拿一个新人奖。 什么新人奖啊，您在观众心目当中并不陌生。 熟着的呢。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那还有必要吗？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我是爸爸。 我没跟您争啊。

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我就这个肉来干锅的。 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你就这句熟，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我认为就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喝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往做去吧。他都， 我说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您听听黄老板说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了。 行， 我找他，我跟他、 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怎么？ 您要说得明年八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他出门了， 判了一年徒刑， 进去了。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又啊，我这又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杨毅小时候不光是懒得干家务活，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贪玩。因为贪玩啊，他也闯过祸。这次呢，是帮着妈妈买肉。一天，杨毅的妈妈让杨毅去买2毛钱的肉，外加一个旱萝卜。东西买来算顺利，不过回来的路上啊，杨毅这调皮劲儿又上来了。他把肉顶在旱萝卜上，用一只手托着，学着戏台上托塔李天王的模样，在大街上走起台步来了。从他身边路过的行人看到他，没有一个不笑的。杨毅自己却是得意洋洋，全然不顾。那杨毅能顺利的把肉和萝卜带回家吗？让我们再来听一段杨毅和父亲杨少华合说的父子情未了，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咱们先认识一下吧。 啊， 我叫杨毅。 咱也熟悉熟悉，我叫杨少华。 您听听，我们两个人都姓杨， 多寸子。 有的朋友还认为我们是父子爷俩呢。 人家那是误会， 其实我不是他儿子， 他得管我叫爸爸。这 不过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啊， 这是在3年前呢，我在马路上发现了他。 那天我摔了个跟头， 于是我就把他捡到了家里。 我要是钱包多好啊。 到家之后，通过我们的谈话，我对这个老人有了充分的了解。 这么一聊天，我对他就加深了印象。 原来他身边是没儿没女。 我没配过狗。 这是一个孤寡的老人。 他也是个单身汉。 我记得我们那天谈得非常的投机， 越谈越热乎， 好像是从白天谈到了晚上， 从晚上又谈到了白天。 我们是从工作谈到了学习， 从家庭又谈到了社会。 谈话之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 一聊天我才知道他30岁刚出头。 我认为年龄不是我们的障碍， 这个岁数根本就不成问题。 我们不能让传统的观念束缚我们的手脚， 我们不能让封建枷锁绑住我们的婚姻。咱要结婚的是怎么 当时您想让我跟您成为忘年之交。 他老管我叫爸爸。 哎，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过上了幸福愉快的生活 啊。我有了家庭，我感觉到处都温暖。 不过我们最近的生活起了点变化。 那个通过改革，天天都在变化。 我新谈了个女朋友，她叫阿慧。 阿慧是谁呀？ 您这是什么脑子？每次阿慧到咱家来都给您买好吃的， 我吃完就忘。 您是忘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经常的提到您。 他说什么呀？ 杨毅呀、啊，你曾经跟我说过，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 对， 那你这个爸爸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你说刚引进的， 杨毅呀、啊。杨毅啊，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个母亲，她身体又不好，我妈的意思是想让你到我们家去生活。 这我明白，这叫返聘。 杨毅啊，跟你说句老实话 啊， 我妈那可是个亲妈。 对，亲妈养的亲闺女。 那你爸呢？ 差点二手货。 你爸爸比厚的还厚。 我是皇上他妈太后。 阿慧啊，他虽然不是我的亲爸爸，那我也不能娶个老婆就扔下这个老人呢。我们现在已经是父子相称了， 还不如论哥们儿呢。 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的诚恳态度，对阿慧也是个触动。 嗯，这小伙子真够意思。 回头我又请阿慧看了一场电影，叫《背起爸爸上学》， 说这电影有教育意义。 阿慧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流下了眼泪。 小孩们都爱哭。 杨毅啊，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错。 嗯，错都在我身上呢。 但是咱怎么才能把两家的问题解决得更加圆满呢？ 嗯， 我这有个想法。我回家找我妈，你回家找你爸，咱两个人这样这样这样行不行？ 这样到底哪样啊？ 等我到家之后发现我的爸爸不见了。 嗯，我不愿在你们婚姻当中我成为障碍。 完事之后我就跟着这个阿慧，给我跟阿慧都急坏了。 是吗？ 就连阿慧他妈都跟着一块到处的找您呢。 连老太太我都惊动了。 我们是从胡同找到了大街、 嗯、 又从商场找到了超市、 嗯、 又从绿地找到了树林，又从公园找到了海边。 好嘛，我听着都像搞对象的地方啊。 我们找啊找啊，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最后居委会的姑娘阿姨大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 您听这尾声。 找了半天之后，当时您躲到哪儿去了？ 我在澡堂里忍着呢。 到了晚上，浴池的师傅才把您给送回来。 哪儿都有好人。 送来之后，我发现我的爸爸比以前呢也白了，也胖了。 嗯，是我在澡堂里整泡了一天呢，我。 阿慧一看见这种情况，当时就哭了。 嗯， 杨大爷， 嗯， 这都是我的错。 嗯， 由于我个人的自私，导致您在水里泡了这么长的时间。 宝贝儿，你别难过，你看那海蜇越泡越好吃啊。 杨大爷，您别这么说了、 嗯、 您别走了，跟我们一起生活吧。 哎呀，我岁数大了，我到哪儿都给人添麻烦呢。 您快别这样讲了、 嗯、 您跟所有的老人一样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嗯、 所以说人人常常把您这样的老人比作夕阳、 嗯、 这是社会对您的一种承认。 嗯， 有这么一首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啊。 怎么写的？ 夕阳最美不过夕阳红，夕阳仍从容啊。 哎呀，我已经落了山的夕阳了。 您不要太消极了、 嗯、 古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说过、 嗯、 夕阳无限好啊。 他还说过一句呢， 那 已经是黄昏了。 杨大爷，您不要太消极了，您别这么说呀。 嗯、 古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说过， 说什么？ 您的真诚和您的善良， 嗯、 就您这小片夕阳、 嗯， 也能映红高山，映红绿树，映红大地，映红整个的蓝天的。 我变火烧云了，我。 杨大爷、 嗯， 真的，我妈说了、 嗯， 说咱这个家庭以后有我、有您，还有杨毅，咱们四个人在一起生活。 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我跟你妈在一块儿，你跟她那个。后来你妈又说什么来着？ 我妈说夕阳应该是晚开的花， 那应该说是陈酿的酒。 我妈说夕阳是迟来的爱， 那是晚开的花。 我妈说夕阳应该是迟来的。 别往下说了，让你妈来一趟多好。 这么说您对这个事儿不反对啊？ 我高兴啊。 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你想啊，你娶个媳妇儿又带回你老伴儿来， 咱家也算是双喜临门呐。 就是，这还有个说法呢。 什么说法？ 这叫买一送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杨毅杨少华合说的父子情未了。拿着萝卜和肉的杨毅刚走到胡同口，就被一阵喧闹声吸引住了。原来啊，小伙伴们正在玩撞拐。杨毅一看可高兴了，把萝卜往墙旮旯一撇，搬起一条腿就加入了战团。正玩着兴起呢，就听妈妈在喊他，杨毅赶紧捡起地上的萝卜跑过去塞给妈妈，转身刚要往回跑，